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日2023年8月7日星期一，回复正常啦，翻翻嚟香港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次旅行就非常之长啦，好耐未试过，好多年未试过，去咗成差唔多两个礼拜。咁、就又睇下有冇机会去讲下啲旅游感想啦。咁而家就讲翻新闻先。今个礼拜就难得地阿马斯克大人冇咩特别搞怪嘢。咁咧第一单就系小说作家米泽瑞逊，咁即系冰果系列作者啦。咁就佢喺礼拜六出咗推文话佢父亲去钓鱼之后就失咗踪。揾咗佢父亲嗰架车啦，但系佢父亲就未有消息。咁就到而家我录音嗰刻咧，系暂时未有最新进展嘅。其实有啲担心，因为老人家嘅话咧，一失咗踪其实就好麻烦。 即系基本上咧，如果喺日本嗰种情况，我估其实就都几渺茫噶啦。就算佢原本即系阿米泽都唔年轻啦，我相信佢老豆其实都有翻唔上下年纪噶啦， 90岁噶啦，咁都有。 啊，咁你喺嗰啲咁嘅地方走失，然后你我就当佢真系纯粹系走失咗，因为架车揾翻啊嘛，纯粹以嗰个地方开始就唔见咗人咯咁样，除非佢就系去到揾到人啦。如果唔系嘅话，其实都几大可能已经喺唔知喺边度唔见咗个人噶啦， 出咗事， 我冇办法噶啦。咁就你知日本啲荒山野岭可以几荒山野岭噶啦，同香港唔同啊嘛。虽然香港都试过唔出名啦， 日本系唔好话日本所有冇荒山野岭啦。就算你只要离开市镇少远少少，开成几个钟头，冇一个人行到噶。不过奇怪就系佢父亲冇智能手机或者一般手机咩？因为依个年头咧，除非你即系俾人抢手机啊，唔系嘅话用 GPS 其实系好容易揾到。不过依个 佢既然系想得雪塔问，我相信要么就系个手机就喺留咗喺部车度，要么就系冇晒信号咩剩，冇电啊嗰啲嘢。又唔系真系好出奇，你要明白一部智能手机如果全日开着嘅话，一日就可以同你唔有电噶啦嘛。 所以有时 Apple 可能 iPhone 咧嗰个求救功能几好用嘅，因为佢可以利用卫星电话收功能啊嘛，发信号啊嘛。 你想讲 Apple Watch 啊？因为手机嘅话，你基本上要你自己主动嘅。咁你老人家，你根本就唔会有咁嘅意识啊！我而家走啦嘛。 唔系，佢而家有嘅，因为其实 iPhone 咧本身佢有功能就系咩咧？佢一路话俾你知，即系通知你屋企人，话俾你知你自己位置嘅。 我哋唔知边次WWDC 好似有提过， 系啊， 问题就系要佢要有咁嘅意识，又去之前已经可以装咗啊，诸如此类，即系要有准备先得，唔系无啦啦佢就可以就奖品都俾你啊。 而且老人家未必用 iPhone 咧，咁啊麻烦啲啦。不过呢嘢就冇讲噶啦。 而且佢要兼顾私隐问题，所以就即系佢计划抽水好咩都好啦，佢几好精头脑都冇用噶啦，呢方面就真系吓。 唔系老人家呢样，唔系老人，咁老人家好难讲噶有时，唉，不过算啦，即系佢即系只能够希望冇事啦。好啦，咁讲下啲 动画消息啦。 古灵精怪，我都系几古灵精怪今日摆身啦。嗱，先唔讲上低一毛三啊，呢套嘢系一路翻炒翻炒噶啦，我觉得佢呢度意外系大色家竟然动画化，仲系电影化，虽然得40分钟短片动画，大色家系咩咧？Yuri 作嘅一个 spin off 作品，呢套嘢嘅剧场版唔系嘛？ 唔系，你谂清楚，其实佢之前啲作品其实全部都其实有相当观众缘嘅，调翻转个。 但系呢套嘢其实有啲意外咯，呢套因为佢 的确唔系好适合，即系第一般印象中坐喺部对住荧幕睇嘅作品，的确唔似系呢类咁嘅作品啊。但系呢个年头咧，电影就唔一定咧系 for 你电影用嘅，大家明噶啦。即系有时可能佢叫电影，可能都系真系会喺电影上嘅，但系可能佢 focus 嘅地方其实系串流平台。咁你喺屋企慢慢睇，轻轻松松，即系你要明白咧。我最近都发现一样嘢噶。你如果是成班 fan 食饭嗰阵时，谂住播啲类似 BGM 嘅物体嘅片咧，其实好难揾噶。因为你如果太精彩嘅片，你又会想自己一个人欣赏；如果太无聊嘅，你更加唔会睇啦。咁即系有啲嘢咁样。 唔系点解呢个新年才会咁受欢迎咧？就系、是、新年成班人喺屋企拜年，你想电视机揾啲嘢播下。咁又播呢啲嘢，又播周星驰啦。 即系我反而觉得呢套嘢系适合呢啲咁嘅嘢，即系大家有少少温馨，有少少笑，咁啊有啲少日常，咁嘅系你 miss 咗啲嘢都唔会有好严重嘅问题。即系你有时系如果你播啲好精彩嘅片咧，你爬翻定睇片啦。觉得呢套嘢系比较适合呢啲咁嘅状况去睇嘅。嗱，个人偏见啦，个人偏见。 咪即系简单嗰句咯。 新年成功几百年播咩啊？周星驰唔识饭嘅，即系唐伯虎点秋香。 因为套嘢你已经巧背出嚟啦嘛 ，miss 咗啲嘢都冇所谓啊嘛，正。 同埋有嘻哈咩？有个嚟他走出嚟咁，大家笑下咁，最好啦呢啲嘢。好啦，跟住有新作就系、是其实都系差唔多有到时候就系、是、魔法少女伊啊，魔伊有新作。未呢个系睇情咧，应该就系、是大战之后啊，伊利亚系超喺个时空里面揾翻，点讲咧？嗰段剧情咧几混乱嘅，原作画到一嚿嚿，先讲新云画到一嚿嚿嗰段嘢。 但系总之就呢个系个十周年个嘅企划啦。咁啊， 咁就 OK 啦，呢个就 啱啱未讲晒，上低有冇讲翻啦？咁佢两个样嘢嘅，咁啊我哋录音的时候就上特别篇啦吓，呢、这个。之前已经提过了，咁作个新消息就是下年四月就会播 TV 动画，即是理论上是本片的。咁虽然呢就我唔知道点啊，因为之前已经讲緊二嗰阵时已经系升咗一年㗎啦。咁三仲做唔到落去呢，定系咁样真系轮住佢啦。我唔知佢嗰个时入边个时间点样搞啦。咁总之就系、是、咁顺便提一提，提住佢呢个新四话呢，我哋佢见到件新嘢发售，我觉得个嘢比较可爱啲。即系呢、这个可唔可以叫一比一啦，二头身啦、啊、但系就等身大啊，你谂下可以见几大只啦。嘅九尾刺刀嘅公仔咁啊，限定一百隻，我见佢几得意。虽然你送俾我都要谂下放边先得，虽然我好想要，即系 我谂唔到地方放，所以算我放弃啦。呢啲嘢， 土地问题，呢个土地问题，即系呢个加剧土地问题嘅公仔，但系即系几可爱，所以攞出嚟睇睇啫。咁啊，图我搵办法攞上嚟睇下啦。 好啦，跟住咧一套咧就其实系好拗头嘅，其实几迷嘅，睇嗰、那个嗰。那個我个制作班底好迷，就首先就系巨灵神重拍，但唔系法国版，系日本人拍噶，因为巨灵神喺法国系超级受欢迎嘅，但今次就唔系法国拍，系日本人拍，而就监督方面系福田几津央，编剧大河内一流，人次原案系精本二行，咩组合嚟嘅个？ 啊，仲有音乐系田中公平啊！其实某程度嚟讲 系好豪华，但系 一个豪华明星阵容嚟噶。 但系呢个豪华明星阵凑埋一齐咧，就完全濑尿游丸嚟嘅。 我谂主要都系针对嗰两位战犯啦，系嘛？ 福田我唔系好担心，因为福田其实啲嘢咧，基本上佢个即系佢过世太太两日千英唔计佢太太嗰啲古灵精怪嘢咧，福田嘅嘢咧，其实就完全系咩你观众要乜佢俾乜，完全系彻底地跟大潮流嘅。总之就咩年轻人后生仔拍偶像嘢，佢啲嘢唔系好正常嘅，好正路嘅。问题出喺佢老婆身上面嘅啫。咁就呢个唔再讲啦。 咁都唔喺度啦，你都唔使追住佢讲咁耐啦。 系啦，唔再讲啦。 总之呢十几年嚟，大家其实虽然佢曾几何时俾人打成战花，但系 福田啲嘢得嘅，其实 即系调翻转嚟讲，大后来一路都系噶。即系虽然好多人都将佢当战犯咁睇，但我又唔系真系咁讨厌佢喎，老实实。不过当然佢啲嘢都几咩啦。 唔系我成日都讲噶啦，佢系一个大河内一流，佢一流编剧嚟噶，超一流编剧嚟噶。佢知道你啲观众系白痴，然后点样换来一班白痴去炒热佢套戏？依唔系天才咩啫？你估咁容易啊？玩白痴？唔系，总之就系、是。呢啲揾精本而行嘅咧，完全 咁。然后佢仲要系呢班人走去复，唔可以叫复刻嘅，就再拍翻阿永井豪嘅嘢。 其实我真系边个天才谂出嚟？完全比大料更完全黑魔料理嚟嘅呢个系，将最好一流嘅材料抌落黑魔里面，沟埋一堆，变咗唔知咩出嚟。 但系调翻转讲啊，现在仲做紧会做超机人而出名嘅。咁呢几个选择又唔系真系好奇怪的选择喎？你谂清楚，现在仲有几多人做紧超级人？现在有几多人系嗰个年代嘅超级人嘅人留得落嚟？而家仲系现役嘅，仲要有名、啊。 而家咪拍有 V 型电池伯，而家拍紧啦，菲律宾版本， 屌你啊， 仲播紧咋？ 所以咪话，其实你都又唔系真系好多嘢可以选择噶咋？咁所以点解会变成咁黄金阵容？即系喂，其实你都唔系好多嘢可以俾你选择，妖魔又已经转咗型，做咗其他嘢。 喂，系。我净系福田，或者净系大河内，或者嗱，精本肯定唔得噶，精本行我完全想象唔到嘅啦。其实其中一个咧，我觉得 O K 冇问题嘅，系四个沟埋一齐嘅黑魔料理，我真系意外地连我都几期待。究竟你四条骑怪搞埋一齐要捞出咩嘢出嚟咧？ 咪有啲似当年小圆嗰阵时讲咯，你嗰四个乜嚟四同就除咗咩之外，嗰三条友仔炒埋一碟会变成点？咪变成一个都算系传奇啦。 传奇啦，好啦 ，Love Live 连空去学院 School Idol 部，咁咧 佢生放送就宣就宣布终止，原因就系其中三个演出者中咗 COVID， 包括咗余井希实、花宫初奈同埋月音Kona 三个就阳性，而家就阳紧。咁咧，剩翻嗰两个大泽琉璃奶同埋叶和咧，管叶和啊，但又系一个角色嚟嘅。管叶和就冇事，就阴性嘅。咁就你得翻一个，咁冇办法啦。基本上等于几乎等于全灭噶啦。咁就休息下啦。 即系讲开先讲啊，我好似听到近呢一个两个礼拜又多咗人濑嘢。即系 日本唔知第十 K 交叉波嘛，但系根据我喺日本呢两个礼拜眼闻住咧，日本人戴口罩比率仲低过香港。 嗯， 我喺不论喺九州嘅乡下，到上野，去到再去到札幌，有戴口罩，但系佢嘅比率就好少好少，只能真系咁讲咯。33度天气仲戴口罩出街咧，你同自杀冇分别嘅。 因为我 feel 唔到呢样嘢嘅，因为我呢边基本上本来就冇人戴口罩，而且呢边本来就唔热。 呢度就但系本嘅日本天气热系舒服过香港嘅，因为日本佢湿度低啊嘛，相对嚟讲爽啲咧。冇咁辛苦，尤其是喺札幌咁啊，日头32度，夜晚23度。咁我朝头早7点出六点钟出门口，哇，几凉爽啊！唔似香港朝头早6点起身都29度咯。不过就唔讲啦，依个属于气氛问题， 同我无关。我呢边13度，现在呢一刻。 算罢啦，你嗰度就 寒啊，冇讲笑。好咁啊， 继续讲下啲 游戏相关 嘅嘢啦。 本来上个礼拜都想提嘅，不过我想睇定啲，本来想试一试我先啦，但我又唔得闲。结果咧，我试冇得试啦，就系、是、呢个《西游之歌》。咁啊，呢个应该啱啱提到小圆，大家都仲记得啊，虚圆嘅成名作嚟嘅呢套系。 而家冇人记得噶啦，因为 而家冇人记得，因为小圆太有名，同埋都20年前啦。 咪应该咁讲就系，如果你而家识虚渊系一个沙耶之歌嘅话咧，你应该超级老粉嚟嘅，但系好少啦而家。 咁我系啊嘛，咁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咁多年嚟大家冇忘记过佢。咁而家潮流兴 AI 啊嘛，有人用 AI 去整个对话模型。咁啊，掟上嚟个 app 度俾大家同人同佢倾下偈。咁啊，根据你同佢对话咧，仲会有结局有成嘅。咁大家就即系咁多年都仲记得住佢啦。咁啊，即系尝试去猎奇下啦吓。咁啊，如果你唔知咩叫沙耶之歌咧，就我觉得呢啲嘢唔应该净系得我知道咯。你废啦，即系去 Google 下嗱。咁啊，你玩唔到 AI 版唔紧要，玩原版仲要唔好叻他，一定唔好叻他去玩完咗有汉化版。诶、哎，放心，唔会一定唔会漏啦你哋啊。即系唔使嘅，快啲去试一试。咁啊，所以点解会咁多人出过佢嘅 AI 会俾阿陈斌就喂？你同阿沙耶对话可以，几过瘾嘅事嚟啊！咁啊，但系冇办法啦，太多人有兴趣啦。咁啊，个公司嗰边就宣布，唔好意思，林瑞华仲系太多人嚟啦，因为佢系红到系嗰啲大媒体啊，都走去报啊。咁啊，你谂下全日本啊，突然间拱晒入去，咁啊，结果佢林瑞华而家冧到佢哋负荷唔到。大家都知道啦，用 AI 运算其实系好食 GPU 噶嘛，你要有翻咁上下运算力先得。咁你原本小规模咁样，10000多人去玩下，其实都多噶啦，都还好啊。咁你成个日本拥晒落去，点会话喂我玩咧？我顶你唔顺，因为同正常 online game 唔同 ，online game 咧你加税法都还好少少，系真系加税法唔使使咗钱，但系 AI 要加咧。就好撚痛苦啊，系真系攞钱砌出嚟嘅。咁你洗公司顶唔顺，咁佢就话暂时收埋先。咁我谂我唔知佢点啦，佢再翻出嚟都系会怼林瑞华啫。即系可能佢谂到啲咩办法去减少佢个 AI 嗰个运算依赖嗰啲嘢，先谂翻拱翻出嚟啦。总之就系大家好奇心咧就会杀死猫嘅，大家都明啦。咁啊，结果就有冇人因为咁濑嘢就唔知道，但系个 server 就因为咁而濑咗嘢啦。 沙耶就玩残咗啦，俾你。 咁啊，冇得食烧肉真系可惜。咁啊， 好啦， 另一个都唔算可惜嘅嘢啦，呢、這个 PS 5过4000万只，咁 PS 4咧，咁咧就 差唔多开始要结束佢嘅生命啦。 生命就系啦。咁啊 ，Sony 咧就因为佢旗下其实系有工作室嘅，大家都应该知道 Sony 系有出 game 嘅自己。我怕大家唔记得咗， 冇人连 Sony 自己都开始唔记得噶啦。 吓，就讲笑啫。喺呢个中国嘅呢啲展览啦吓，你咪 China Show 啦，公布一只系中国嘅工作室，但系 PlayStation 旗下噶出嘅游戏《失落之魂》，我唔识嘅。咁佢就出咗嗰阵时就原本系话会有 PS4 版嘅，但系唔知因为佢延期啊定系斩咩啦。总之佢最后系宣布唔会有 PS4 版，即使呢个系第一只 正式 Sony 旗下工作室话唔出 PS4 版。之前咧，你战神啊、Last of Us 啊嗰啲都系由 PS4、PS5 同时出噶嘛。咁而家就唔系啦，佢同你讲我净系得 PS5 啦。咁相信其他工作室都后面都会跟进噶啦，即系官方就已经唔会再咩啦。其实象征意义大过个实际意义嘅，咁就系正式交替咗啦。个世代都交替咗两年咯。两三年， 我觉得呢个系未交替，系未交替完嘅，而仲系几长一段时间，应该仲系起码仲有一年以上时间咧，系仲有 PSP 同 PS5 一齐出嘅。 咁官方做嘅就会有个象征意义，就系我个你Sony 自己都唔再咩啦，咁最少系佢唔会再鼓励佢再继续出 PS4 啦，唔该你过嚟 PS5 啦，咁大概系咁样啦。 晒人气啦 ，PS5 买几只 game 啦。 吓，因为象征式意义，所以先提一提嘅啫。好啦，上个礼拜嘅跟进再跟进啦吓，啱啱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噶啦。 这 个幻影社嗰个 account 无啦啦就去 话唔玩，突然间话唔玩，咁大家谂住Illusion唔玩，其实冇所谓啦。Illusion 但系佢个 Twitter 铲旧推出新推文，话八月四会有新品牌。咁我哋上个礼拜因为录音早过八月四，所以唔知啦。咁我哋已经讲咗啦。咁佢而家出嚟，果然就系佢出咗新嘅品牌啦，叫 ILL Games。我谂紧，喂，头三个字音咪一样喎。虽然佢话三个字系日国字有意思嘅，但系喂，老实讲，即系我啲咁差英文同埋咁差字咧，望落去好似差唔多样嘅啫。咁啊，依然都系 3D 成人游戏，咁啊偏向应该系嗰种动画渲染嘅画面嚟嘅。咁唔知系咪想咁样去改啦？因为其实佢嗰啲接近真人样嘅 3D 咧，其实咁耐都系俾人屌嘅。就话玩咩鼓励犯罪嗰啲嘢，咁佢系咪从此就唔再搞似真人？因为似真人嘅 3D 其实你太似咧又系有问题，你唔似又会俾人话喎。咁 2D 可能会好啲啦，咁亦都可能纯粹只系第一只系咁样啫。因为 Illusion 都系噶，佢有两条生产线嘅，可以话系互不重上生产线嘅。咁佢原地转身出新 game， 即系之前嗰啲咩咩悼念啊、感动啊嗰啲，全部收翻埋佢啦。即系呢啲原地转身仲系冇之前个台 view 咁咩，系有特登唔报嗰单嘢嘅，因为唔想俾咩俾佢，知就知啦。咁唔紧要啦 ，Illusion 我就唔介意佢仲重生嘅咁样啦。 咁系咁啦。 吓咁啊，好啦，呢个 3DH 咧就 有一句屌，有一句 唔紧要，系屌啊，咪就系屌咯。咁大家都系你明噶啦，啲 game 就系攞嚟俾你咁用噶嘛。有啲类似嘅例子，但系呢只理论上系全零零嘅蚀费。咁咧就 街霸六，咁其实嘅评价几高嘅，因为我听到啲人玩格斗 game， 其实话今次嘅系游戏咧，街霸六咧系评价几高嘅，因为真系容易咗玩。对一啲因为玩格斗 game 咧，最惨就咩啊？你同啲高手打。你打一球少少，佢跟住佢一个连 combo， 佢就你连死咗啦，好冇用。今次就因为佢有所谓 AI， 其实半自动格斗咧系易玩咗嘅，即系你起码唔会又差佢咁大，完全冇得打啦咁样啦。 我唔知道我有冇喺节目入边吐槽过佢嘅所谓 AI， 根本就唔系 AI 嚟。 算啦，呢个唔好啦。 佢嘅所谓啊，纯粹就系 半自动战斗啫嘛， 就系将你啲挫招嗰啲嘢变成一个制高点啫。 即系单件连招啫嘛，以前其实有好耐。 吓，同埋佢哋可以前线设定嗰啲嘢，令你可以连招容易啲，系咁多嘅啫嘛。不过唔紧要啦，总之的确呢个系降低一门槛。而你讲低端，我就讲埋高端啦。格斗即系电竞系啊，即系端 frame 嘅同你计嗰啲咧，刀嗰边嘅人都个评价都唔错嘅，咁啊好自然地咁啊出咗之后，佢就替代咗 Street Fighter， 其实 Street Fighter 一路都有电竞嘅比赛噶，咁都替代佢变去其中一个比赛啦项目啦。 但今次重点唔系一样嘢，而系 唔系二比一，未到二比一，咁啊一个线上嘅小比赛嚟嘅啫。咁啊问题就系咧，你线上比赛全世界望住噶嘛？理论上咧就人望啦，咁啊，但系一出嚟咁啊，大家见到啲 R18 嘢， 简单就系全裸模 啊，因为你睇下 PC 你得 PC 上面出，一定会有模嘅，咁你逢身有女性出场嘅咧，就实有呢个全裸嘅模嘅。虽然我一路都觉得，一个原本唔系 H 用嘅 3D model， 你就算全裸咗佢啦，都完全冇感觉嘅。喂，大佬，好认真嘅有呢啲嘢，咁啊，可能有人中意啦，咁啊，结果有人喺打比赛嗰阵时唔记得删翻。唔知识翻个木，咁啊全世界望住，咁啊 超搞笑，其实 好尴尬咯，咁啊喂，咁当然就即刻收埋佢嗰日又有，主持人仲打完场讲咗句，其实咧 Street Fighter 咧其实系一个十八禁游戏嚟嘅， 其实是真的，因为他的格斗那边血腥暴力啦，不是好血腥暴力那边啦，令到他变成这个18推的游戏来的。即是18岁以上推荐，不是这样，18岁以上推荐游戏来的。咁你唔拎得嗰个系嘅，不过冇预嚟咁样就咁样露出嚟啫。 冇要咁尴尬咯，即系全台，因为依家其实笑碌咗喺度嘅，又系知吓咁都得啊。 咁啊，讲呢啲格斗电竞，咁啊，讲翻啲正经少少噶啦。咁啊 ，EVO 2023就喺我哋开麦录音期间都仲进行中嘅，因为嗰一单预赛嘅，通常预赛就冇乜特别，唔会系嘅。咁但系呢个预赛咧就大家我系喺 Twitter 见到唔少人转呢个嘅，所以我先见到个咩事咧，就系喺预赛入边，咁你谂到预赛啲高手，佢哋唔会撞到噶嘛，即系做高手，要么系种子选手，要么就俾人分开咗，就隔开，唔会喺预赛就同你咩啊嘛，饮住通常都系普通人打嘅啫嘛。咁啊，其中一场咧，嗱，搞清楚啊，唔系特别场嚟噶，真系大赛嘅预赛嚟噶。咁理论上啊，如果各位选手级级心上去嘅话咧，其实佢可以打冠军嘅。咁虽然可能性比较低啦，咁佢劲喺咩啦？唔系佢技术好劲，而系佢系蒙住双眼同你打。即系咧，以前咧，我哋机铺入边有系嘛？哎呀，我 hit 埋双眼赢你啦！咁通常都系废话嚟嘅，系唔可能嘅事。系当年啊，而家就难，而家系一回事。当年嗰阵时，点解唔可能？因为你根本就唔知你去咗边啊嘛。咁而家咧 ，Shift 喺五嗰阵时已经系针对呢方面去改噶啦。咁但系喺六入边咧，就大幅加强咗呢样嘢。系乜嘢咧？就系佢个声音定位，即系咧佢前中后嘅距离跳咗几远，个强度打落去弱中强重拳出招佢又会有声啦，落地啊挡格啊嗰类嘢，佢都会加强咗个声音。除咗系等你更加个感体验好啲之外咧，其实系可以纯粹靠呢啲声去判断呢个人去咗边，进而去操个角色，所以 hit 埋眼去打系真系做到嘅。而呢位选手咧就唔系话就教啲咩奇葩嘢，以为佢本身就系个 本身睇唔到嘢嘅， 系一个先天半先天啦吓，都好早。 因为佢六岁因病咁就 变咗全盲啦， 冇咗睇得全盲啦。咁佢戴个眼就纯粹象征性嘅啫。咁就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喺预选度嗱，虽然你可以话佢唔系最顶级嘅。嘅人，咁但係打得嘅都唔算差啦，最少佢一定可以弱。 而且佢仲係用加成毛喎，唔係话佢咩自动，唔係话半自动毛喎。 咁当然啦，你打呢啲比赛，而家真係梗系咩啦。咁佢喺咁嘅状况之下，三盘两胜2-1逆转胜咁赢咗对面。咁啊，无论系条件定系入边个精彩程度，都话好似夹光仔咁嘅样，一个几精彩嘅逆转故事。咁啊，所以大家就攞咗出嚟睇啦。咁如果唔系嘅正常啦，预赛咧同埋好少人会攞出嚟睇，攞光啊嘛。咁啊，真系几方面嘅，一方面都反映咗系只 game 系其实近年咧呢方面嘅正事正确啦，其实的确又系令到有啲人即系盲人啦，系可以打到机，可以做到呢啲嘢，咁啊，其实一个几各方面都好励志嘅故事啦，所以都几多人攞出嚟睇。 唔系，我觉得好嘅呢样嘢就系、是，因为佢呢个唔系，我呢唔系平权，我呢个唔叫平权，又系叫做点讲咧？ 是平权的一种啊，是啊，都是一种平权啊，就是令到他们有游戏权。讲得明的 ,Xbox 当初出的自适应手掣，甚至 PS 出的那个就很撚大的一个盘，好像飞碟那样的那嚿嘢啊，我们之前都提过啊，都是这样的，都是为了令到他们比较方便去玩到。而盲人的话就不乖个手掣试下，他用感觉可以大概感到，但是你看不到画面的嘛，那怎样用声音定位咯。咁呢个其实都系呢类嘢嚟㗎，呢类咁嘅组织其实系 好事， 系啊，有出乜人，但系我哋跟住讲嗰个咧就唔系这么回事啦，就系、是、大家都记得 last 我 ask 㗎啦，俾人屌到开花啦，上个礼拜就有个女权定平权组织，我唔知应该点叫佢哋啦，佢就一路系针对住游戏嘅所谓平权而做干涉啊性嘅，而佢哋自称啊，佢话噶。对佢哋最大的影响、最成功嘅影响就系《Last of Us 二》，咁啊做成咩样啊？大家心知肚明啦，唔使我哋再屌一次啦。总之佢呢个组织话：我哋做到攰啦，我哋唔打算继续做啦，我哋玩咗15年啦。系啊，你哋玩咗15年啦，将个业界玩咗15年啦嘛。咁佢终于就话：我哋唔玩啦。咁我谂紧系佢个理由就好奇怪咯。喂，大佬，你作为一个压力团体，话唔玩就唔玩咯。即系你见 PEAT。即系 PES 啊，嗰个当公道咪嗰个啊，到而家仲喺度啊，即系我喺度谂紧，系咪唔够钱啊，先生？ 啊，唔系小姐，小姐系啊，即系咁佢就话收皮啦。咁我谂紧，我谂到两样嘢。你话阴谋论又好咩都系系几阴谋论啊。两样嘢，第一，如果佢真系唔够钱嘅，点解会无啦啦唔够钱？你睇 Pass 活得几滋润，你睇绿色和平嗰啲几 OK， 点解就佢哋收工咧？咁如果系真系因为唔够钱，而近年有乜嘢同十几年前唔同嘅话，我唯一谂到就系有某个国家啲资金来源唔见咗咯。哇！你系好阴谋论噶，但系我真系有啲咁嘅感觉。总之佢喺佢嘅影响之下，好多游戏都为被逼地政治正确，暴时暴雪嗰边都系咯。即系你好多嘅呢啲真系非常之多。咁啊，大家切之咬牙切齿，嗰啲四字成语，咁啊，最终于嗌收皮啦。咁呢个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佢哋嘅存在唔系令到佢贫穷。我啱啱点解要将佢夹喺呢两个身份中间？我净系就系咁样讲，因为嗱，真正嘅贫穷就啱啱嗰啲，令到盲人嘅方便啲打，令到个肢体残缺嘅可以打到，令到各种唔方便或者令到某啲人去玩唔到嘅，令到佢哋玩得到，呢啲先系真真正正嘅贫穷，即系呢啲先系做嘢嘅。嗰啲得个八岁嘅咧，就自己收咗皮啦。咁啊，点都算好事嘅。咁但系佢嘅影响，咁当然啱啱提到个 Last of Us 啦。咁今次唔系讲佢嘅。咁Last of Us 而家最大问题就只不过系荷里活嗰边罢工啊，真人版拍唔落去。佢哋讲嘅咧，其实系一个老范的嗱。原本听名咧就咩噶？佢就叫 The Last Hope， 最后希望啦。咁本来就还好嘅， 冇乜特别啫。 但系我一望张图，哇！屌乸声，你咁 抄就足啦。 我唔讲你个设定唔讲食，你话设定嗰啲游水打波啊，你咪又系一个大男人带住个靓妹，咁 OK 呢啲游水打波可以咩？你个 logo 个英文字啊，就已经抄到十足咯。我当谂紧当初边个批佢上架噶，大佬，因为呢个嘢系 Switch 上面上架，到底系先讲佢冇实体版本噶，系纯电子商贸 eShop 嗰边噶，嗰边个上架个门价会比较低少少嘅。但系我谂你作为一个审查佢做门价嘛，冇理由冇听过 Last of Us 啊，连我哋啲唔屑玩嘅都知啦。即系但系咁明显嘅抄袭，你竟然可以俾佢到上到架嘅，咁结果咧，咁啊最后上到架都冇用噶，咁俾人焚完之后，咁你最终咪有落架？而家咧应该系任天堂嗰边就应该见唔到噶啦，包括YouTube 嗰边都应该见唔到噶啦，咁啊应该系呢个 Sony 嗰边呢个版权声明啊，即系 Sony 攞住嘅 Last of Us 嘅声明，可以告到佢一只另一只游戏，你又知道佢差咗几咁相似，所以我睇唔到佢有几似啊，我就见个 logo 个设定张图好相似。即系除咗挂质啦吓，画质冇人哋咁靓啦，咁样。 唔系，我其实冇唔系，有啲人话点解会任天堂俾上架？我心点解唔会啊？大佬，你估即系逐只 game 去 send 咩？总之就系只 game 掟落去，冇人投诉咪 send 咯。即系总之冇裸露话 OK 啦，冇边部咪冇嘢。即系 check 上面 check 嘅啫嘛，唔通即系逐只 game 掟佢咪抄咩？ 嗱，理论上曾几何时，老任对主机上面出嘅游戏系列得好紧嘅，但系已经系过去式嚟噶啦。自从阿鸠噏先人已经过身之后，岩田聪年代已经系逐步解放咗噶啦，尤其是纯电子上架嗰部分。咁但系会唔会放得太多呢？又好似放得太多了。咁啊，唔知佢嗰边点样拿捏啦吓。你要明白，有时过犹不及嘅。咁唔同佢都即时上去落咗架咁样咯，咁啊又唔系咩嘅，咁好啦，咁我哋讲翻啲小道消息二，我哋上个礼拜讲完又系小道消息，呢次都系小道消息，今次嘅小道消息就系有开发商匿名嘅开发商，即系嚟自《博弈协议》嘅问题啦，就话佢哋已经收到下一代主机嘅即系开发机啊，唔系我套咗，直情系实机都攞得到啦，咁啊即系证实咗，咁啊其实2024年就应该会见到部机噶啦，咁。同啱啱上个礼拜讲嘅计算咧有少少唔同。如果用开发机到手嚟计嘅话咧，咁就差唔多要一年先出到机嘅。咁就未必会系话春天就出到。咁如果咁可能要拖到年底感恩节前嘅档期啦。咁到底系边一个咧？就我谂可能老任自己都答你唔到。你知道要睇嗰啲开发进度啊，啲量产应该个速度嗰啲嘢噶啦。尤其是佢而家搬紧去越南嗰边，都唔知嗰边搞唔搞得掂。 不过呢之前其实有传闻呢，即係话咩所谓个开发机应该碌都走出嚟啦，成部电脑咁。咁啲人话嘩咁大部嘅，我心諗 开发机呀嘛。 开发机咁大咁样㗎啦，你想开发机似嘛，佢俾攞去开发咋嘛，唔通即係俾部机唔通俾部机开发咩，傻咗。开发系统咋嘛。 因为正常嚟讲开发机嗰时呢，就係我会用一个唔系最终嘅硬件去模拟返。即系你最终大概会点样行， 佢即係譬如我可能会有一个大啲嘅，即係而家我做唔到，可能日后会唔会有新嘅晶片可以做到细粒啲，又或者系其他之如此类嘢，令到佢可以唔使做咁重咁大。咁但係而家未有㗎嘛，咁咪要用更加大更加巨型嘅硬件去模拟返 嘅嘢。等佢俾部电脑你。 吓、啊、你可以咁讲。 其实呢样嘢都有嘅，以前 PS, 唔一定好多年前啦。我 TGS 咧嗰阵唔知 PS 四唔知 PS 三唔 PS 二咧，仲未出到，当时要咩啫？佢咪攞部电脑模拟 PS 咯，后直成一打开，一打开个柜咧，即系直成我走，即系有时眼尾睄到咧，佢摄个 demo 后面嗰柜咧，全部电脑嚟嘅，佢根本唔通即系部 PS 有部咩冇啊嘛？嗰时因为整好， 因为仲未有啊嘛，但系你要事先要俾到人，咁咪只能话咧个架构系一样嘅， 边一样嘅 吓、啊、性能系一样嘅，诸如此类。咁你做住先啦，到即係有机嗰阵时俾你就再调校下啦，你再调整下啦，咁样正常都系咁啊。尤其是下一代如果真系用 set one 嘅话，咁就系 X86 嘅架构嚟啊。咁基本上咪就系电脑一套咯，调校成 X86 啊嘛。即系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啦，传闻嚟嘅，冇办法证实嘅。你林天堂柳丽梗系唔会应你噶啦。即系咁啊，所以就估估下啦。即系其实咁，但系无论系用边个嗰个老细啦，我谂2024年应该会玩得到噶啦。 嗯， 就咁一回事啦。咁啊， 咁就 OK 啦。 吓，讲完啲小道消息，讲翻啲官方消息啦。咁啊，2023年第一期财报啦，咁啊已经出咗啦。咁啊， 完全唔意外地非常之赚钱， 比去年同期盈利上升82%。即系个营业额就增加50%，咁啊都几恐怖下噶啦，咁啊即系纯利都增加52.1%，基本上50%+啦，咁啊主要系由两样嘢带动嘅，就系、是、第一就系佢个游戏主机嘅销售，主机啊比去年同期上升，我哋上次好似提过嘅，之前个销售系下降嘅，个主机数销售是下降嘅，但系而家系调翻转又再上升过，咁啊原因都好简单噶啦。就是王国之旅。报告入面仲提到呢，就是以我哋有嘅收入其中一部分，就是佢原本以为王国之旅系个销售系针对呢个玩过旷野之息嘅人，即系玩续作好正常啫。咁但系发现咗好多人系因为王国之旅而去走去玩翻旷野之息嘅。喺嗰部分 啱啊！呢样嘢啱噶。 啊，出好似前我哋上个定唔记得几多礼，好似上个月内啦，一个月内有提过啊嘛。有任嘅 download game 入边，旷野之息系前十名嘅，就系、是、有啲人好红喎、啊，即系旷野王国之旅好红喎、啊，或者系真系调翻转由嗰边开始玩混乱，咁啊想玩翻前一作，咁真系玩，咁啊结果你到主机数同埋旷野之息嘅数目都上升咗。咁啊，拉升到其他嘢，系恐怖到咧。呢一季因为四个月啊嘛，入边其中两个月先系有王国之旅发售啊嘛。呢两个月入边，王国之旅嘅销售额就占咗佢总游戏销售嘅一半。两个月一只 game 就已经系占咗四个月入边嘅一半，你话几恐怖？四个月嘅所有 game 嘅一半，就系咁样恐怖。即系当然未到当年 N64 一作购主机嘅程度啦，因为而家嘅 Switch 都好红啊嘛。当年 N64 咧系好捻得噶，呢啲又系讲古时间啦。当年又系世纪大啦，冇错啊，就系、是、当年世纪大喺就系、是、呢个 N64 喺最霉最得最冇人理嗰阵时出咗出嚟，突然间就爆红，令嗰只主机突然间翻生。呢边咧就未得咁极端，因为 Switch 好卖啊嘛，咁你做唔到咁大嘅翻啊，咁但系都弹咗起嚟嘅。咁所以佢个财表咧就非常之漂亮，咁啊个股价都因此上升啦。咁就虽然啦，就我唔知大家会唔会买佢入股票啦，因为入股而家今年个表现大家明啦，我唔讲唔系财经评论到就唔讲下到啦。 都唔意外嘅，其实系任天堂咧， 咁啊都几恐怖下嘅。咁啊另一只都系好似赚太多了嘅疑似啊，所以我觉得有少少宣传味啊。因为呢三粒字喺我嘅认识入边，我第一次认识佢，同埋之前嘅都系货金货黐根嘅一只游戏，逆水寒咯。大家记住一只游戏，系之前乜嘢都要货金而成名嘅游戏嚟嘅。咁啊，佢今年就话，因为我哋赚太多啦，所以我哋咧部分物品就永久降价。我哋赚钱赚得太多啦，咁佢成绩系咪真系好？系咪真系劲啦？的确系嘅，因为喺中国，净系中国啊排名入边啦，佢系排全中国第二名，净系少过王者荣耀啫。咁大家都知道王者荣耀几咁多人玩啦。咁啊，佢宣称啊，玩家人数4000万， 中国网民人数，应该游戏玩家人数不过三亿，即有嗨过游戏嘅人啦，唔超过三亿。咁佢入边攞4000万，系好恐怖嘅。有时你明白呢只 game 系几咁，你好难喺入边唔用钱嘅嘅一只游戏咧。虽然好多人都真系铁公鸡嚟嘅，咁但系你谂下咁恐怖嘅游戏人数基数，咁佢肯定赚钱，的确就赚唔少嘅。咁佢就将部分角色减低咁样啦。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亦都可能纯粹就是串咯，串嘴咯，咁样更加叻啦。即系，因为我好认真，我真系，我哋如果你两三啊，我唔记得几多年前咯，听我哋新闻有提过呢只 game， 第一次提呢只 game 就系佢乜嘢都要赚，都要货金而出名嘅，竟然会降价。我啊觉得其实纯粹就系佢哋人数下降，虽然佢人数系好多。亦都系中国入边好多，但系中国人数，大家我哋几个月前好似提过啦，系上年系出现过历史性嘅倒退啊嘛。其实系咪因为人少咗，所以减价增促销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真正嘅原因，而唔系话赚太多而去咩啊？呢个网易嚟嘅，先生，网易嚟噶，赚太多减价俾你，你蚀咗紧啦，减价加埋促销又，即系不过就佢咁样讲啊，咁样讲啦吓。咁我老窒咗个脑咗落去㗎啦，咁唔争在啦。 咁佢讲佢咁讲我咪咁听囉，又系嗰啲冇即好啦，跟住就係、 是。都系一套好红嘅作品，而且系万众期待。 黄金神威游戏版我听佢做咩屌只红呢，反应就係、是、哇黄金神威红到咁呀。 咁佢唔系靠呢啲咁少嘅嘢呀，我睇过睇过几次㗎啦，帕德之门。帕德之门呢个系列可以话系电子游戏 CRPG 最其中一套殿堂级嘅作品。当然唔系指三啦，系指一同二。黑曜石团体已经唔两数㗎啦，已经系我哋就上次提过。即系一个建基于 D&D 龙与地下城嘅世界观出嚟嘅一个RPG 游戏。咁当初嘅一二代系一个传奇嚟嘅。咁三呢，咁而家出咗，终于喺8月4号啱啱出嘅啫，出咗正式版。即係之前有嗰个抢先体验版但係正式版呢次8月4号先上线，我哋提过㗎啦。咁一上线佢个同时在线人数嘅就已经去到第一日啦，就47万。呢、这个数系非常之恐怖㗎。一隻单机嘅 RPG， 你要明白。单机作品本身就已经，因为你唔连线嘛，所以相对已经少人同时玩噶啦。仲要自己钱噶，点解咧？因为要比佢多嘅有 Counter-Strike， 即系你 CS 呢啲唔使钱嘅 ，CS:GO 啊，唔使钱嘅，咁咪多人玩咯。你一只收钱嘅，仲要收得唔平噶，400几一个正常嘅三 A 级大作嘅作品咯。先讲佢绝对称得上呢个作品嘅级数嚟嘅《帕德之门三》，因为佢真系、那个内容量系非常之巨大，唔系话画面几靓嗰啲嘢，系游戏内容。因为佢要对应你每一次同佢个 NPC 对话，都要有相对，又平时一般 RPG 啊，咪一句起两句止噶嘛，即系而且入边冇乜故事可以噶嘛。但系《帕德之门》嘅传统。就是所有角色所有故事会有好多唔同嘅选项俾你，佢选项完之后佢会有对应嘅嘢俾你，唔系敷衍你嘅呢啲令你可以真系感受到系玩紧一只 RPG， 或者应该话比较似翻 TRPG 嗰种嘅角色扮演形式，而唔系日系嗰种，其实系讲个故事俾你，又系比较有种好有自由、好高自由度嘅嘢，一个成本系非常之高啊，所以搞冧咗黑曜石啦。咁佢而家。虽然唔再系黑曜石出，咁但系佢再出，我哋之前都提过，所以系一个万众期待，所有玩开 TRPG 玩家或者中意 RPG 嘅人都系摩拳擦掌噶啦。虽然可能佢哋之前已经玩过试玩版啦，咁样唔紧要，咁啊，所以佢一出嚟就红到黐筋，系一扎呢个免费嘅游戏入边，因为最多人一定系免费游戏噶嘛，喺入边佢系打咗出嚟，即系未去到。艾登法环咁出圈，但系都的确几红啦，几红，可以读完到个玩家，我去晒玩啦，即系之前我都睇过噶啦，睇落就有个好嘅开始咯，即系我戥佢开心嘅，即系唔好搞臭嗰个名啊嘛，你明白？咁啊，都系 Steam 相关噶啦，咁啊，呢个前面有好经典，呢啲都系一只经典嚟啊，不过就都系第三代啊 ，AOE 三，即系咧就好遗憾地 ，AOE 三就。睇起嚟就唔系咁多人玩，只系咪喂又唔掂咧？睇你点睇咯。虽然我觉得 AOE 四系个诚意劲好多啊，咁唔知系咪咁啦。咁至于佢而家又决定将 AOE 三改为免费玩，之前要俾钱噶嘛。而家咧就系从一段时间啦，轮流有唔同文明系可以免费玩嘅， 即系咧，你俾钱就可以玩足咁十六个文明。如果唔系嘅话咧，只能玩其中三个，咁啊一个介乎于收费同免费嘅方式啦。咁你之前俾嗰个钱嘅就可以玩，就可以玩齐。咁你纯粹想试下嘅，就可以免费去玩一玩。咁虽然我都系觉得，如果你要玩嘅，点解呢个时候唔玩你好意思啦？咁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就终于变咗免费啦。咁啊通常就系因为玩家人数，即系佢再冇咩突破啦。咁去到下一代啦，又咁啊上一代就唔系免费俾你试下咯，咁样咯，系话咁样啦。 OK 啦，冇所谓啦，反正我都唔会玩啲鬼佬 game， 好老实嘅，我系好现实嘅， 都仲系鬼佬 game 啦。咁啊。之前我已经唔记得到我哋系有冇喺新闻提过，好似系冇嘅，因为其实冇乜兴趣。咁啊 ，MTG 同呢个魔界合作，咁啊出呢个魔界为主题，好似有提，亦都好似真系唔记得咗啦。总之，当我唔记得，当我冇提到啦。咁佢出咗卡，佢日本啦，本身冇乜嘢嘅，其实都个 crossover。虽然以 MTG 嚟讲比较少见嘅，咁但系两个都系一个点讲啊，奇幻世界嘅故事。咁其实都系好夹嘅。咁啊，搞 crossover 啦。咁入边其中一个 gimmick 咧就系。佢入边有一张卡就系魔界张卡啦，同选作小说入边一样，第一张全写系仅此唯一。咁根据印刷量咧，佢因为佢有印刷数噶嘛，根据印刷量计算咧，佢就系只系有 0.00003% 嘅机会抽中嘅，因为佢印刷数有限啊，佢印咗嗰一版就冇，嗰一版唔会再印噶啦。咁嗰一版入边咧有一张。咁所以个机率就系你点零四销售后五第五个位。 传说中至尊魔界 系啦，咁佢入边用佢入边魔界入边嘅文字，我唔记得叫乜嘢啦，佢去写成噶啦，咁样张卡终于现实，因为你冇理由第一日就要见到噶啦嘛，咁样你做假唔会咁假啦，咁佢而家终于见到，咁啊攞去认证，咁啊然后卖出去，咁就一个TikTok 嘅影片嘅歌手兼歌手，再兼呢个 MTG 嘅职业玩家，咁佢又收购咗呢张嘢，咁冇讲到收几多钱嘅，但系据说之前咧系有间卡铺系开200万欧罗，原想去收呢张卡嘅，咁佢呢位歌手最终系咪真系出咗呢个价咧？唔知道，因为冇讲过几多钱，但系既然有卡铺出咗咁嘅钱咧，我谂佢都唔会离开呢个价钱太远嘅，咁但系好遗憾地啦，嗰张卡得九分，鉴定嗰度得九分，因为了知道我哋之前都提过好多次噶啦，一张卡要攞十分系非常奇迹级嘅事嚟嘅，系连你全身一张就咁拆开的时候冇任何点咧，都唔一定系十分噶。都会可能有机会有，即系你喺包租的时候啊 ，pat 箱的时候啊，带嚟有少少你根本就睇唔到嘅瑕疵。嗰啲开箱验尸咁验到你，最后有九分。咁啊，张卡咧就某程度仲同比好些嘅黑莲花仲要贵啊。 不过有嗰句 ，E C 卡你嘅十分九分系冇意义嘅，系全世界只有一张。 系啊，因为 净系呢样嘢，我谂呢样嘢应该超越咗就系、是，就算嗰张翻一，就算嗰张一分都值几廿万啦，你得全世界得嘅呢张咋。你有第二张咩？ 啊，就系咁啦。啊，理论上张卡系攞嚟用嘅，但我相信唔会攞嚟用啦。咁样就系咁样咯。即系 讲翻就系，你唔好话实卡啦。之前啊 ，Diablo 大菠萝四啊，整军武啊，据说啊，佢第一张抽到个 account 啊，买几廿万啦美金，仲有嗰系只 account 啫，净系抽只军武嗰条友啫。嗱，据说啊，相传军武制好似派100多顶军武出去，咁就一就全世界惨嘅就系、是。屌你老尾啊！我翻紧工时候，你派军帽，派完军帽之后话俾佢接，继续乜都攞唔到。原来嗰个人钟头啲工读生揿掣揿错掣，又派100多顶军帽，咁嗰百几条又冇开心咯。跟住而家又鬼晒咁做，收翻顶军帽。屌，我冇啲乜佢有啊！啲鱼蛋论。 咁啊，讲完游戏相关啦，啊系啊 ，MTG 理论上都系算游戏啊，因为 trading card game。咁啊，我嚟讲我哋大家，我哋上个礼拜系冇就提过动漫节少少嘅，因为 又系少女嚟嘅单又系。 通常 event 后咧，先系 drama 嘅开始嘅，真正戏玉嘅先系开始嘅。 花边 啲花边啊，奇奇怪怪 drama 啊，有啲咩嘢咧，都系事后先会嘅，因为啱啱开嗰阵时咧系未传开嚟嘅。咁啊，几样嘢啦，首先。一个官方嘅比赛，其中一个动漫节入面嘅官方比赛啦，叫咩万人迷全球华人原创漫画公开赛。我觉得香港人咧唔识字系会死嘅，即系唔紧要啦。总之佢就其中一个插画组获奖作品，咁啊大家识嘅一望，喂唔啱数喎，呢张系崩铁，即是呢个崩坏星穹跌道嘅官方图嚟嘅。咁啊，我仲睇下佢到底有几次，跟住发现，喂，大佬，你呢张图相似嘅程度， 基本上是吸引人屁事。 是照苗嚟嘅，呢张系 影印嚟嘅呢个苗图，即系我觉得苗图都叫做俾多咗佢咯。呢张人影印嚟嘅，基本上系 影印度。 即系嗰啲咧，大家来找渣啊，嗰啲咩，嗰啲找不同啊，嗰啲嘢，基本上我只系比较明显咁见到咧，就有两个，就系佢膊头嗰度个印花，比原版嘅印花多咗少少色，其他几乎，喂，大佬真系一样咁滞喎，大佬，即系我唔知佢系描得咁出色啊，定系其实系 copy 过嚟然后改图啦，我唔知道，我唔知系边一种，但系边一种你都系失格噶啦。咁啊，公布结果之后先俾人督穿咗，咁啊，事后大会都同佢讲，哦，我哋知道啦，咁啊，取消翻个得奖嗰嘢，即系我谂紧呢啲咁嘅湿鸠奖，的确系湿鸠嘅，但系湿鸠到咁嘅地步，即系攞张描图，唔系抄袭，唔好意思，抄袭作品你仲可以话咩啊？呢张描图嘅图，影印嘅， 影印到 咩程度嘅图出嚟？咁啊。 不过而家冇人知咗咩叫影印度噶啦， 系算啦，你叫肥龙收皮啦，诶， 唔系依咁老牌嘅嘢， 当然事情系唔止呢样嘅，咁啊官，不过呢个就系官方出丑，咁啊另外啲就系啲其实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咁啊咁但系今次似乎有少少过分咗少少，所以攞出嚟提啦，咁啊啲 cosplay 嗰啲乱诶贵圈真乱嘅嘢就，唉算啦，嗰啲犯唔犯规又好唔紧要咯，我真系唔系好想理佢啲，但系今有一单嘢就我觉得比较严重，所以攞出嚟讲下。虽然你都唔知点解佢哋出现嘅，我谂逢亲呢啲独行侠，你都会见过噶啦，着军装过嚟嘅，即系 实有嘅。有嘢嘅 cosplay 系最系大热门嚟嘅，军服系。 系啊，虽然佢嘅军装有时其实已经犯咗大会规律，有甚至犯咗香港法律噶啦，已经系都算啦。因为你军装唔一定系香港嘅军，因为香港有法例咧，有某啲特定嘅制服嘅，你系唔可以着，直情唔可以着嘅，包括警察、消防员。关唔系军队，我唔系好肯定啊。咁唔紧要啦吓，总之呢度都算啦，仲尚且咩啦？你就可以话哦，呢个系唔系你香港嘅军服，所以冇事。但有班人咧，中意攞埋枪去玩，你攞埋枪去玩都算啦，攞埋气枪去玩都算啦。因为气枪即系你有冇改枪，我哋都好难知啊嘛。系有人喺特办室入边开枪，当然系气枪啦。咁但系啲你知道，其实正常一般人系唔识分气枪嘅开枪。同真枪开枪，因为都是砰一声好响。你节目嗰边咧睇到嘅枪声，其实不是真的枪声嚟嘅。 冇比较意外，我其实我有少少意外，我少少意外就是可香港是冇限制嘅，俾啲又长又粗嘅棍状物体搭去嘅咩？我以为 大会好似讲过是不俾一点几米，点几我唔系好记得啦。但是你知道佢哋啲其实一路执法都不是很严噶啦，嗰啲好卵大碌嗰啲都成日会见到啦，两米几我唔信佢唔犯规。咁但是其实又不是真的很危险嘅，老老实实，你唔好攞嚟揈的话。大前提啊，虽然我几年前已经提过啦，嗰啲都仲小事，即系难听讲句一棍拗落去啫嘛。因为佢又开枪啊，系因为又唔知佢个枪太逼真定系乜嘢啦，第一好响。第二有烟飞出嚟，咁啊造成咗现场嘅少少嘅恐慌。喂，你要明白而家呢个时间、呢个时势、呢个香港，大家明啦。你真系唔知几时真系会有人攞支真枪喺街头开噶嘛？我哋唔知几时有国际大都会升级为一个国际大枪会噶嘛？你真系唔知噶嘛？老老实实系，所以有啲人系突然间系惊啊，有实引发咗少少恐慌同骚乱。咁而我亦都唔系好肯定啊。你就算你个枪口能量系低过，系唔系适合可以喺呢啲地方开枪，系咪有冇法可以管咧？我唔系好肯定啊。虽然你话佢引发恐慌，其实我都信嘅。咁啊，结果就人就好似冇拉到，咁啊，结果就引发咗啲不满啦吓，咁样咁啊，即系嗰个位 cosplay 比较大，嗰边其实都几贵圈几乱下噶啦。咁啊，不过就我觉得呢单比较严重啦，因为有。真系有违法之嫌，同埋会真系会整到人受伤。你话嗰啲好卵大碌嘅嘢，你少少地净系派 pose 用嘅，平时揸得好少少，系唔会影响人嘅。但系你喺一扎人，你要明白嗰个 area 入边系好叫多人嘅。后头一届搞嗰阵时就冇乜人嘅，但系而家已经系搞到好叫逼嘅，因为 cosplay 唔使俾钱，嗰度系好叫逼噶啦，已经系。你咁样无论开气枪又好，开真枪又好，好大声响到啦。都是真的会影响那边很危险的。咁啊即是因为呢班友仔呢我想大家即可能会得罪我哋听众部分听众啊，唔肯定啊。其实向来都目中无人嘅。有部分可以强之马都几目中无人下嘅。即啲表现欲好 Q 强嗰啲呢、不过就呢啲 cosplay 都有呢个问题。但人哋啲嘢系唔会 影响到人啊嘛。你最多都系啲咩大灯左路啊，啲大军会罚到人，你好极限噶啦，唔似你啲机枪真系伤，气枪系可以射盲人。都算啦，我哋讲都冇用噶啦。 讲依我依啲，即系我系估唔到俾样俾大咯啲嘢。即系因为 我系 琴日嘅限制咗好多年啦嘛，呢啲嘢我啲净系去琴日嘅人。 我大会系难啊，难得你咯，即系呢啲又系大会应该要理嘅嘢咧。不过就大会， 其实你工人员咧车车住就咩，见到攞住啲又粗又长嘅棍状物体嘅时候咧，发下发下发下发下嘅时候，你就揿住噶啦呢啲。 好麻烦，因为佢一路都唔严格执行，你突然间执行嗰阵时就会俾人一定会俾人闹嘅。 你 我哋上年讲过啊，啲咩高度裸露嗰啲啊。上年屌完之后， 今年咪又今年又冷气啦。 上年就辣到啲，其实纯粹系露出度高少少嘅 cosplay 角色。今年又冷气了，即系佢啲执行咧，唔系严一制就系松一制啲。向来都咁耐噶啦。咁啊，做嗰样咧就系、是、应该系 CP 嘅参加，佢讲指名道姓啊，呢、這个官方嘅公告入边。指名道姓是 CP 的參加者，即是桃人那边，虽然不再是葉生搞，但都仲继续叫做 CP 啦。咁就要话入面有人去卖嘅工作证。两种佢都有讲到，一种就直接是卖工作证，另一种呢大人入去。咁啊落落实实我两种都见过嘅，因为佢要行嗰条公道啊，其实都成日见㗎啦。譬如我个组织有三个人嘅，咁我就一个人就揸住三张证出去。然后三个人入来，入咗嚟之后，佢又除翻个证俾翻我，咁我就可以做我要做我本来要做嘅嘢，或者系带下一批人嚟。我系成日见嘅。咁啊，工作人员咧，基本上要好明目张胆，真系俾佢捉得到嘅，咁佢咪会捉咯。即系你去到接成骑面雕挑衅级嘅，咁佢可能会捉嘅。如果唔系，我觉得大部分佢都唔太能够捉嘅，其实 唔多理你嘅，其实系。 咁啊，卖证嗰啲更加冇得讲啦。你张证你卖咗，佢一路都系佢嘅，更加捉唔到。点解会捉？点解嗰啲守门嗰啲啊会捉得到？就系、是、喂先生，你次次都带唔同嘅人入嚟，即系我成日见完，我系成日见嘅。即系有时亦都系有啲类似，我唔系肯定嘅，就系咩咧？喺个场入边入咗场嘅人递证俾场外边嘅人去等我俾佢哋入去。咁呢个可能纯粹系话哦，我入嚟先，早到嘅攞晒所有嘢，你嗰啲迟到嗰啲或者出咗食饭嗰啲。嗰啲就系翻嚟之后先同佢，先同佢攞个证。喺尤其是啱啱接近开场嘅时间咧，其实系非常之多咁嘅人嘅。到底系唔系真系出蛊惑嗰啲咧？其实好难讲嘅。有人系正经嘅，纯粹就真系分开到，亦都有啲人系出蛊惑嘅，我睇得出嘅。咁呢件事其实一路都有噶啦，不过就好似未从来冇见过官方去管啊。但系今次好似官方就真系出声啦。咁样系咪太严重，定系佢中意换呢？我唔知道。咁啊，总之提一提啦。总之，我只能讲唔好太惊小怪。呢件事出现咗好耐噶啦，唔系今年先出现嘅，出现咗好耐噶啦。咁啊，可能今年特别系严格啦，特别严格或者特别严重啦吓，因为我都睇唔到，见证唔到啦。咁啊，唔知系边一种。漫步嗰边好似都有啊，不过等埋 FF 嗰边都会有唔少装码可以噶啦。咁啊，咁啊睇埋 FF 嗰边，我先睇下再攞嚟讲啦。咁啊。好，我哋讲完香港嘅，我哋讲翻北方龙角嘅。上次就水浸漫展，今次咧，我唔知咩原因啦，因为我净系睇到睇片嘅啫，我都系睇片睇图说话嘅啫。厦门嘅漫展，咁啊呢个又系呢个礼拜啦，咁就其中一个 cosplayer 就俾警方带走，咁啊原因就系因为佢有好大量嘅嗰啲玩具刀啊 cosplay 刀啊。你动漫节有时都会见到嘅，唔知而家清晒唔见晒咩，全部淘宝货嚟嘅。嗰啲咧，模仿啊，边啲咩日轮剑啊，嗰啲作品入边嘅嗰啲剑咧，嗰啲好啲嘅就系未开封刀啦，有啲其实都比较少，百零蚊嗰啲淘宝货好少嘅呢啲啊。有啲就木做噶啦，甚至纸做啊，嗰啲玩具嘅嘢啦。咁有部分咧系未开封嘅金属刀嚟嘅。咁香港比较少见，但系会有，因为过关难过。你玩具攞来就好容易啦，但如果你金属刀嘅话，佢可能会当你系武器噶啦嘛。咁但系大陆入边咧系有人卖嘅，咁我相信就系咁样，就系、是、捉咗啲咁样嘅人。其实有人就讲到话、，cosplay 都天理不容啊 ，cosplay 用唔落。的确某时候某啲情况 ，cosplay 都会濑嘢嘅，我哋都报过唔少嘅。但系呢次其实应该系武器管制法。 武器管制法， 即系 阿你。 你如果是金属刀，就算你未开封都好，都算是一件武器，好简单嘅啫。我哋啱啱讲嗰啲好奶碌啊，嗰啲嘢通常系纸或者玻璃方做噶嘛。你谂一谂到啦，你正正常常一碌棍，你点会攞啲咁金属嘅嘢去整好难重噶？你点玩啊？ 咁但係有啲人搞呢啲咁嘅 cosplay 套嘅，又唔知係求真定乜嘢啦。你知大陸乜嘢都捲得餐懵㗎嘛。佢哋係捲到呢，佢哋武器要用金屬做㗎，即係嗰啲我哋香港通常就係木或者膠做，然後外面貼張嗰啲反光嗰啲貼紙咁樣就算㗎啦嘛。反光紙啊， 反光紙啊，即係講就是、其實簡單就係咩咧？揾塊嗰啲銀色嘅貼紙貼落去，咁要揾塊揾啲膠軟膠貼落去，扮嘢啫嘛。 係啊。所以话唔知系咪内地卷得滞咯？诶，中呢件系真系金属嘢，虽然未开封，理论上就冇咩杀伤力可言嘅。但系调翻转讲，一块薄铁边劈过嚟都可以劈到，可以劈到你出血嘅。即系我喺五金厂做就知啦，薄金属咧系可以手指头都割咗你嘅。所以咧，系可以有几危险啊！所以呢次唔一定系话咩打硬性，可能纯粹有人玩过咗火啫，同啱啱一样啦，纯粹就系本身就系犯法嘅嘢嚟嘅。相信是啊，我以我所接收到的资讯，如果有打咗面的我会更正啊，不过应该冇咩下文噶啦。咁啊，好，咁跟住就终于到我哋阿马生啦。 每周马斯克啦，撞鬼啫。 啊，咁啊，今次两个啫，而且呢个新闻就连续跨咗三四个月噶啦，已经系佢嘅订阅抽成，咁啊第三次改啦。咁啊，以前上次讲咧就话五万之前就扣 1%， 五万蚊美金之前收 1%， 咁而家就直就系、是、定系直万增之前唔使俾钱啦，唔记得咗啦。总之而家就直接再改，就系、是。你嘅收益唔超过10万都唔抽成，超过10万就收 10%。超过10万之后嘅比例咧系贵咗嘅，都系高咗嘅。之前话 3% 啊嘛，咁但系唔超过10万，其实系绝大多数人啦。咁佢就唔抽成，一毫子都唔抽你。当然佢讲嘅一毫子都唔抽，系指如果你经过 Apple 就要俾 Apple 抽，如果你经过 Google 要俾 Google 抽，嗰三成系走唔甩嘅，因为唔系马斯克抽你嘅。咁佢讲就佢抽你嗰部分咧，就系抽佢到咗手之后，嗰剩翻七成之后，你再俾，或者系如果佢有经过网页嘅或者系佢自己金流咧，佢就唔抽你，直情系唔抽你，系嘛？叫做亿底层嘅人，10万蚊美金其实唔少噶啦，但系如果系嗰啲大粒嘢咧，佢都唔介意20% 俾你啦，咁样啦，咁啊系一件。 好似而家佢就同 Apple 讲数嘅，仲喺度， 即系话喂大佬，我冇收钱噶。即系佢，因为嗱 ，Apple 有样嘢咧，如果你唔收钱，我都可以唔收钱，系有个咁样样嘅嘢啊。但系包唔包括落呢种金流系统咧？即系佢有钱，始终有钱过嚟啊嘛。但系佢本身的确又系冇收钱，咁佢应该系同佢倾紧，喂，你可唔可以嗱，我都唔收钱咯，你可唔可以唔使收钱咧，或者收平啲啊？佢之前啊唔记得边个讲噶啦 ，Apple 同 Epic 嗰边打嗰阵时已经有讲过啦嘛。佢有部分系可以倾嘅，唔一定三成唔系收死，唔系收到硬晒嘅。啲細公司啊，嗰啲嘢可以收平啲。咁當然 Twitter 唔係細公司，咁但係同佢哋收嗰啲係細公司，係唔係細公司，甚至唔係公司添啦。咁係咪可以收平啲咧？咁佢話仲傾緊。 唔係呢樣嘢 ，Apple 一直有，其實 Apple 咧係一直都係叫做咩有數講嘅。你同佢講得㗎啦。問題就係有得，問題就係有牙咯，即係去到好似馬斯克咁樣，你有牙咪同佢講點數咯。 啊，因為你個別嘅用家就肯定唔會有牙嚟同佢傾㗎啦。咁但係如果係阿馬生出面傾咧。咁可能都得嘅，咁样话咁样咁样打算啫，未确实嘅。你知道阿马生啲嘢成日都系咁样噶啦，最终变成石嘅机会系唔低嘅。咁但系咪咁嘅样咧？可能会中间再调整啊。但系对于准备有订阅嘅人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再或者调翻转对呢啲想订人哋嘅，即系俾钱嗰、那个啊，都系一个好事嘅。因为你俾钱，你作为俾钱嗰、那个，梗系想尽量多嘅钱俾咗你支持嘅人啦。咁佢而家就话，只要佢唔系真系好大粒咧，老实讲咧，要10万美金真系唔少数嘅。即系我所有同呢类型相关嘅咩 page on 啊、fanbox 啊嗰啲嘢，全部加埋都唔够10000美金。我讲10000美金真系可以讲多咗添，1000都唔得。 算吧啦，我唔系我成日觉得咧，喺呢类啊，你话你喺 X 你喺 Twitter X 里面收呢啲咧，你一定有咩本身好够名气嘅，即系你本来就已经喺其他领域度有一定名气，你走过嚟你先收到。如果净系靠喺网络上面够名气咧，就收益有限嘅。 都有少少嘅，不过几多就算得嘅，唔过一次咯。总之就咁耐加埋啊，咁啊唔紧要。好，咁下一个都应该唔同大部分人唔相关，不过都系啲精神上嘅嘢啦。美国公司又中意咁样做嘅，譬如话Uber 有个咧就系、是，如果你因为揸 Uber 而俾当局话你无牌经营嘅话，个法律费用甚至罚款我啃。而家唔知系仲系咪，佢最少佢啱开嘅时候系咁样嘅。咁类似乜嘢啦？Elon Musk 就出咗个 tweet， 嗱，先系 tweet 嚟噶咋，所以又系佢讲噶咋。如果你因为喺呢个平台，即系做 Twitter 啦，发布或者 like 某啲内容而受到雇主嘅不公平对待，我哋会对你提供呢个法律费用资助。我第一样谂咗就系、是、阿赵立坚可唔可以申请？即系大家都知道佢 like 咗唔记得啲咩咸湿网啊，仲有个朱英大使都系 like 咗黑丝，结果就俾人炖咗冬菇。虽然阿赵立坚就算唔算俾人炖冬菇咧？唔知点啦。总之就系、是。咁呢啲算唔算係啊？就佢就係讲緊呢啲嘢啊。即係如果你喺呢度讲嘢，因为发布内容或者 like 某啲嘢而俾个官你老细炒鱿，其实有偶不二都会听过㗎。 偶尔有即係间唔通有间唔通间唔通出现过啲咁嘢嘅。你 like 咗咩某啲网页啊 ,KitKat 嘢呢就会炒手。 啊，主要系讲紧你个人啦，因为譬如嘅咋，我 like 咗三 K 党嘅 Twitter， 我唔知三 K 党仲有冇 Twitter 啦，有人话我知，咁样然后就跟住俾人因为咁样而俾你老细炒鱿，因为嗱两方面啦，一方面就系、是、三 K 党又好 ，H 又好啦，但系一样意思系两个极端嚟啫，有部分人系你老细同就见到你，喂大佬你 like 三 K 党嘅，会影响我公司形象嘅。咁会有啲乜嘢㗎嘛，咁如果因为咁而解雇你嘅话呢，咁系唔系一个合法的呢，你可以搵律师打下嘅，咁以至美国系咁样㗎啦。咁又或者调返转，咁咁嘅情况下，又或者系佢根本真系唔鍾意你嘅，即系我原本就唔拉到 Donald Trump 㗎啦，但你竟然真系拉到 Donald Trump， 虽然而家拉唔到 Donald Trump 啦，咁系会有人会因为咁而炒人㗎喎，我系真系听过㗎喎，边个阵营都有，我都有听过。无论是美国、香港、台湾，我都听过。即虽然是移民的啦，不算目睹啦。即是他说如果因为这样我地资助律师费，即他没有说给晒，但他资助律师费去给你告返你老细、香港、台湾可能比较不可思议，但是美国是很习惯的什么东西。如果你因为不公平的原因超出了合约原本提供的原因而走去炒鸠我的话呢，我两样嘢，第一可以同你可以告你收，要你赔偿俾我；第二甚至可以要求你复职嘅。吓、如果系因为雇主嘅问题，或者系唔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喺工作上面问题，当然啦，雇主亦都可以话：喂，唔系、你系影响我公司形象、都可有时可以讲得通嘅，要睇嗰个人对个公司嘅相关同埋嗰个公司嘅职务职业。如果你间公关公司出现咁嘅情况，做公关冇公关，大家都知啦，屎都冇得你食噶嘛，咁有好多嘢噶。咁总之佢就话佢而家俾个机会你，唔使咁样。咁到底有几多人可以申请到，有几多人成功咧，就另一回事。总之佢俾个咁嘅保障俾你啦。 总之就佢话咗明啦，嗱，遇咗咁嘅事，你开声，我睇情帮唔帮到你呢件事。总之你开声先。 系啦，咁啊，同某个国咁样，暂时讲到国家，某个地区嘅某个警长，你又俾人呃。咁你可以同我讲啊嘛，我谂紧，哇！我如果收到个电话自称系乜乜乜乜乜，我系咪可以揾到你核实嘅咧？你电话几多号？我核实下先。不过呢个就唔关你私事啦，唔好讲啦。 即系 因国安敲门，拉一嚿话几得。OK 啦，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 即系难得马斯克，但系今日冇乜玩嘢，就系居物啦。最新单其实唔知系咪又唔关马斯克事嘅，虽然都系关佢嘅，就系、是、阿朱喺伯格就喺佢个 Fed 嗰度就话，我嘅战斗要揾一个可靠嘅媒体串流转播。我有可靠媒体串流转播，边个啊 ？Facebook 咯，梗系讲紧。 屌，梗系唔系，大佬梗系依家有 YouTube 啦，中立场啦，喂啲屌，大佬系两，你个世上最捻有钱嘅。 按道理真系中立场嘅，但系提呢嚿嘢以朱西个西一样咧，就肯定系上佢 Facebook 上边搞啦。 屌，喂，大佬冇用，一定 YouTube 过呢啲嘢嘅 YouTube 转播，屌，全错一齐睇。 理论上啦，呢个咧就理论上啦，就点话？Twitter 同 Facebook。都有自己主场嘅，理论上就的确唔应该喺嗰两个，但系亦都可以调翻转就系同步咯，两台同步直播咯，插埋 YouTube 玩都得，即系睇唔知佢哋想点，即系你知道你有啲 大佬依场战斗系全球瞩目嘅战斗嚟嘅，喂真系我全球瞩目啊大佬，你几可有见你几时你边有机会见到啲世界上最捻有钱嘅人真系同你就打个搏战啦，真系。谂，喂，我睇全员阿修罗，但系佢啲咩有钱佬揾啲格斗专家打，而家啫有少亲自落场打，劲咧。好啦，呢个讲咗好几次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系。